八月十二号嘅骚动音乐。 Hello， 今日点解今日成日觉得系星期五啊？ 错啦， 四啊，今日 系啊，因为阿斌今日见到我就哇，好期待你今个礼拜个今日嗰个 DJ set 啊， 系 啊，听日先至系未搞掂。 系因为波盛之前已经同我预告咗少少，咁我就觉得啊，好想快啲听到嘅、 嗯，可以讲嘅， 嗯， 等大家可以期待听日会玩呢、這个 预告下 City Pop 嘅一个 DJ set。咁原因因为上个礼拜睇完力尊嘅 concert， 咁佢嗰个即係佢出场前即 pre-show warm up 就有一个叫 Jasex 嘅一个年轻嘅玩音乐啊又打碟啊又整电子嘢嘅朋友，咁佢、就 warm up set 就係玩一啲即係 City Pop 嘅歌咁，咦係喎，我哋呢个环节都未试过喎，咁所以就开始 research 咗一啲歌咁，咁听日就会大家听到啦。 期待啊，咁啊你今日即係我见你已经除咗准备緊听日嗰个 playlist 之外，你仲好隆重其事啦。 为咗个节目 啊。为咗节目你个发型都剪埋。 我今日戴 headphone 话俾大家 好有型啊。 唔能够好似平时咁戴。因为如果平时一个过头嘅 headphone 呢会窄到个头发。平时我哋都会嘉宾上嚟佢哋都问需唔需要戴 headphone， 我话如果你 set 咗个头就唔好啦，因为会整乱。我今日就係驚set 咗个头之后会整乱。因为呢个发型只会维持一日嘅啫。 係冇错。你就唔会再 gel 啦，系嘛？跟住就 咁话说，今日我就去剪头 发。系 咁啊，整完个头之后，佢初头发型师都有问话今次点剪？我话跟翻之前咁啦，因为留紧中间想长啲，左右两边就铲青，系、啦。 你有冇一个对象嘅先？你咁样同佢讲嘅时候系 呢个第一次揾佢剪嘅时候，早两三次已经讲咗。呢个啱啱我再揭晓 佢。好， 系啦。咁啊，去到即係開始真係剪嘅時候，佢就俾啲提議啦。因為之前我都係可能一扎頭髮，即係正常好似嗰啲 all back 嗰啲咧，梳去一邊咁分界。咁佢就話你戴頸咁斯斯文文咁樣梳，可能會有啲悶。咁所以佢今日嘅設計就係啲頭髮開始長啦，咁可以多啲變化，同埋啲頭髮一長咗少少就會有少少微亂嘅，好自然天生嗰啲。 我以為你，我最初以為你有電咗少少。 其實係冇嘅，因為我長咗就會係咁。咁佢都按住我依個嘅頭髮嘅一個特色。特性咁佢就安排咗而家呢个发型，佢就话你唔好梳起一边啊，你梳起咗啲头发之后可以向两边抹开咁样样 啊，几好睇。 咁然后个顶咧而家咧就因为啲头发微挛啊嘛，咁佢就而家 set 咗个头，个顶好似有啲人电咗头发咁啊。 而同埋你而家个顶应该系咁依抄一抄都已经 就已经有啦，咁啊 好轻松啫。 咁我见到都觉得几好睇，因为呢个都几贴近我心目中想有嘅嗰种发型，想试下。 系行咗好耐噶， 系啊！我影咗相摆上网俾大家睇下系点样。 你嘅男神到底系边个咧？因为我谂起樱桃小丸子入边嗰啲， 你可唔可以唔好攞？ 有个洋葱头嘅角色， 呢个唔系洋葱头咯。OK， 嗱 ，系 一定系有心目中想模仿嘅发型，只不过你系去剪头发嘅时候，你有冇嗰个自信同发型师讲啫？咁我觉得即系人到呢个年纪，我初头揾呢个发型师剪咧，系三次定四次之前， 嗯， 佢都问我想点剪，有冇想似边个嗰啲发型做 reference？ OK， 我答咗佢四个字，系一个人名嚟嘅。 OK， 日本男星咯，如果四个字，一系就外国人啦，一系就日本人啦。你呢个似日本人， 日本嚟嘅， 多啲嘅。 嗰个人嘅名字叫做宫城良田。 喂，我以为系嗰啲咧，Johnny 事务所唔知边个男星啊，嗰啲男团组合嗰啲，点解会系呢个 宫城良田？ 男儿当入樽嘅宫城良田，喂，你少少都唔似，你应该系扮嗰啲鱼柱啊、赤木啊嗰啲先啱你风格噶嘛？ 你有冇发现啊？唔知点解啲中锋咧喺啲动漫作品里边咧个发型都系唔系特别。有嘢個 髮，好出色咯。 好似頭先講魚柱啊、赤木嗰啲頭，冇乜特別，即係星星 青咯。 係啦，即係佢哋成日話佢哋個外號大星星，即係嗰啲好簡單咁樣。唔知點解嗰啲後衞啊，嗰啲明星球員咧，先至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咁頭先交接嘅時候，其實三五成群嘅阿攝啦、子豪啦，同埋阿斌三個對我啱啱 讲嘅嗰模仿对象反应非常之大， 好好奇啊！ 佢哋嘅反应都系啱啱讲，你冇理由系工程人员啊，你边忽似啊？即刻整咗出嚟，我觉得有少少嗰种 feel 嘅， 有嘅，同埋咧本身工程良田佢个头又系有少少挛挛地噶嘛，咁但系佢嗰只就一定系电咗噶啦，你就冇电，但系你天生都已经有少少呢个挛挛地嘅效果嘅，加上你又黑黑实实啦， 有啲似啊， 咁即系你都系中意彩纸嗰一 type 噶啦， 我谂都系啊。我谂都应该系，咁佢哋因为打开篮球咧，阿涉啊、子豪啊、斌都话你打开呢啲咁嘅身形打中锋，你点会系想模仿一个后卫咧？咁 对，你话俾我听，你想模仿樱木咁样，我都好合理啊。 樱木 高 要染到好红喎，林聪啊做到啦， 系林聪做到，做过添啊，佢已经。 因为我细个睇男儿当入樽嘅时候，系我小学嘅年代。 O、okay、K， 小学嘅年代，我嘅身高嗰只篮球校队系。其实我是真的打后卫嘅啫，系、 oh， 当然是后备嘅后备咁啦。 O K， 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 position 打后卫，咁我睇南怡多合樽，咁咪留意后卫咯。咁、 ah。 所以继而爱上咗工程良田，我觉得呢个发型几细个睇都觉得几有型啦。咁当然另一个嗰阵时想模仿嗰个人咧，叫流川枫。 流川枫个头好难搞噶， 因为佢唔系即系学校明星球员啦，唔系啦，巴巴巴啦， 系冇错。 但系我细个 男主角有光环啦。 试过唔得，系因为关个发质事啦。佢个重点就系嗰啲音咧，系会 一支支咁样， 一支支啦，同埋会飘逸噶嘛。你要个发质本身比较柔顺一啲，你先做到。但我啲头发向来都系比较硬啲，长即系又有啲挛咧，根本系做唔到流川枫嘅嗰种发型。我有试过有学生想。影嘅时候系 想睇啊， 系 gel 咗一条条噶。 有冇 keep 啊？好想睇嗰阵时嘅波性，流川枫版嘅波性系咩样啊？ 系啦，听众间流传紧嗰啲都仲系中学时期我嘅学生相，但系我啱啱讲紧嗰个系小学时期已经想咁做啦。 应该得你自己先有噶啦，呢啲就冇办法。 咁所以模仿唔到啦。咁但系摆咗工程良田呢一个模仿对象嘅发型咧，摆咗喺心里边都一段时间。 系 到而家大咗之后，因为你嗰啲即头发型嘅。嗰啲叫咩潮流啦，即係你近呢十年又興翻嗰啲，即係兩邊鏟青，跟住個頂啊點樣玩啊？咁其實我一路都好想嘅，咁但係咧，你真係唔夠膽無端同我髮型師講，我想話似邊個似邊個。 仲要講出嚟咧，你要有翻，即係第一，你如果同我髮型師熟咧，都容易啲講出口啦。你唔係咁熟咧，無啦啦同我髮型師講，我想剪個工程良田頭。哇，大佬呢件事几咁中意， 同埋有好多 judgment 会出 現， 系啊，即係例如你個樣，你根本唔似打籃球。你似打乒乓波啫，点解你要即系一个篮球虚拟球员嘅一个发型咧？有好多呢啲心理关口。咁而家大个咗，我都几决心，应该唔会染头发啊，会剩咧废伤啦。咁所以就唯有喺呢啲位置落手，就好大胆咁样去讲啦。 但系我想讲咧，又话翻转头啊，即系我觉得男儿当入樽入边嘅角色咧，其实都真系好多男仔细个憧憬嘅一啲模仿对象，同埋佢哋啲发型咧，都真系几能够喺现实度重现到出嚟嘅。 系， 即系因为有啲。角色你係好難重現噶嘛？例如 Final Fantasy 咁樣，喂大佬你 Final Fantasy 七咗個啊？你點樣搞啊？你真係整個 Final Fantasy 頭，你就成個嗰啲忘了愛咁啊！ 你染金色啦，逐條捽。雖然曾經中學時期真係有啲同學逐條捽都有嘅，但係好難嘅，除非你孭埋把劍啊成啦。因為南越多合樽嗰樣嘢就係佢嗰個故事設定喺校園裏邊， 冇錯。 雖然係啦，櫻木嘅紅色頭係誇張啲，但係普遍你見其他人嘅髮型 正常噶嘛， 係啦， 三井壽。嗰啲啊， 日常即系学生会有机会出现噶嘛，咁、所以容易啲模仿咯。 系， 咁但系真系难嘅。你其他 OK 嘅，我觉得你而家都重现到工程良田嘅，咁好彩唔系重现流川枫个头咯、 啊， 因为流川枫最大嗰个困难系要个样配合到啊。 同埋佢才华 系啦，咁样咯。咁工程良田就容易啲 carry 嘅， 周围啲模仿对象总会有出现过，就好似。昨日我哋嘅訪問其中一位嘉賓謝霆鋒啦，咁我啲朋友知道咗之後，佢有 send message 俾我就，哇，兒時偶像啊咁，咁我都話係啊，即係細個有模仿下佢嗰啲嘅造型啊。 你細個都模仿，你都中意過噶嘛？ 有啊， 係邊一個時期先？ 活著 FIFA 白色背心加條面嘴嘅嗰個時期啦。 好行嘅喎，係咪仲要嗰啲喇叭牛仔褲咁 嗰啲衫我都跟唔到啦，因為冇錢買。咁髮型都想跟又係跟唔到，因為佢係嗰啲。柔顺 type 咧可以揈到， 同埋好长噶嘛， 学校一定唔俾啊嘛， 得啦。 咁所以当年啊，谢霆锋可以模仿到嘅一个特质系咩咧？ 系咯， 就系嗰条链啊。而 而最好笑咧，我真系喺呢个 group 度寻晚同啲 friend 讲话，我系觉得我以前我以前学佢咧戴嗰啲链嘅，跟住个 friend 都话我都有啊，好尴尬添啊， 咩嗰啲嗰啲都系银链咁样噶嘛。 故事就咁嘅， 系。 嗰陣時我唔記得，即係鄭鋒喺唔同嘅演出可能唔同嘅鏈啦。咁我屋企本身冇嘅。咁有一次學校參觀海防博物館，咁我就見到 海防博物館有謝霆鋒造型嘅鏈，佢有謝霆鋒同款鏈嘴咁樣啊。 唔係啊，佢有個紀念品店咧，佢賣真係鏈啊，但佢個鏈咧。是黑色粗身少少嘅绳啦嘅带啦。咁嗰、 okay. 个吊嘴嗰个饰物系咩呢，就系嗰啲吹嗰啲哨子，因为海防博物馆啦。 你扮緊初哥哥咋系嘛。呢个长你有冇搞错有啲咩呀， 长方体长条形嘅圆氹氹细细地咁。咁我就觉得唔紧要啦，做到个 feel 就买咗就开始就戴啦。 Okay. 而嗰啲银色都戴上身就系啦。 系啦，同埋你其实你穿咗校服你戴喺里面呢、你只要睇到条绳嘅边㗎，里面我冇乜所谓啦。咁但你做到个 feel 就好有型㗎嘛。咁但系你翻学其实唔能够带呢啲饰物，咁所以我都要收得好隐蔽。因为有啲同学会有得带，但系嗰个细个唔明嘅，咁而家知道就系因为佢有屋企有宗教信仰，咁佢带啲红色绳，跟住加个即系观音像嗰啲咁。 系。 咁为咗令到我翻学都能够带到咧，嗰期阿婆送咗一个观音像嘅一个俾我带旁身啦，我就将个海防博物馆嗰条链嘅嗰个绳换只观音像， 换咗落。 因为红色绳我觉得好唔衬啊！ 红色系有原因噶， 我知咁你细个唔识噶嘛，靓仔， 你换落去就唔吉利噶啦！ 呢单嘢真系活佛偏凡啊！话你听，咁我就带翻学校啦，而且唔止喎，翻学咁啊过到关啦，因为有一个观音像嘅喺度啦， 即系话俾 Miss 嗱，我阿妈要我带嘅， 系啦，交换一条绳啫咁样。咁我嗰种坚持系去到影学生相嘅时候，除咗头先嗰个流川枫发型出现过咧，有一两张好似影嘅时候。我系阿妈带我去影相铺，咁我就带住嗰条链影学生相， 吓得嘅咩？ 咁阿妈就梗系话好核突，你除咗条链啦，唔得，我一定要带住影，咁你唔好理我啦，咁。但系当年我都唔够胆话俾佢听，因为我好想学 谢霆锋 而带嗰条链。 咁做咩？阿妈以为你真系好想带嗰个观音像啊？ 但我唔记得最后点样可以过到关啊？ 最后系带住嚟影嘅， 系啊，所以我有一啲相系有条链喺度，但唔对称，歪嚟歪斜咁嗰啲咧，就系加流川枫头咁咯，即系细个就将你好中意嗰啲嘢摆晒上身咁咯。 呢啲真系麻烦，揾翻呢啲相出嚟咧，第时你真系跟住如果结婚嗰啲咩童年嗰啲相簿， 成长片段嗰啲啊， 成长片段你真系摆翻出嚟啊！ 所以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佢嘅儿时偶像同埋模仿对象嘅， 而你就系谢霆锋啦。 我觉得今时今日的年代其中一个模仿对象一定是他。他的发型连我面前的奔神都有学啊，考华你听。 想伤害我。 但个分别是我们的儿时偶像是自己主动地想学的。现在的那些可能是被老婆或者女朋友逼的。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知道 I'm missing you， 像隔出了一千年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白日我亦会望到，既近又远，越捉摸你越捉不到。

上，暗恋加幻象。 波成啊，你有冇试过咧？突然好想听首歌，然后 loop 足全日啊？ 有啊，我琴晚仲要系发梦嘅时候听到呢首歌。我记得梦里边咧系听到呢一首歌，然后啊仲要喺节目度播添。但有人问我究竟知唔知呢首歌讲咩，我好想努力解释俾佢听，但系解唔到就砸醒咗啦。 原本我预计好的，通通失去预算，天降这灾难。难为我用了一生披星戴月，期待看盛世绚烂。天崩地裂，土未化，偏却耀眼。如春季太虚幻，留恋过去拥抱浪漫。法明白怎么今晚下雨不会有星晴，情愿你着我一生清风两袖流浪，看末世更清醒。一身落叶无痕迹，偏却更高兴。迟早终结有何用算命，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我离留于这里，徘徊中失句。这世间太多的失去，没明日的恐惧，何日清算未卸下的罪，难后退，没法追，如没有未来走。 最记得成晚喺个梦里边，就系 loop 住 chorus 嘅几句歌词。听到 See All Star 填词有 Soul Jays， 最新派台作品《没明日的恐惧》。 曾经我没有幸想得到一切，就算心底你守候，今生再没有所求。如今我乐意一生花多眼乱，凝望这乱世的呼救。吹散渺无人迹，星圈烟若流，从星火陨落何用破旧。没明日的恐惧，平静的安睡，难受的淌泪，我离留于这里，无从找依据。这世间心苏醉，合理天分勾，构成失散者的心灵。愿无惧的我，为无助的你，找一个转机。人类世就结束，来为这未来 我明日再见，今天记住。 有些事情是冇得怕，因为你控制不到。而通常嗰种恐惧都系嚟自于未知数，所以其中一个应对方法可能只能够随风飘荡。 记不记得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实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 思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落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凝望那天。 一首心情是沉重但是心态放松的作品，岑宁儿的《风的形状》。 月亮照白墙，静默的重量无法冷静分享，什么算善良，竟断理智与感伤，难以遇上，是谁在叫嚷，任由风水乱扬，看似都不正常，随月光继续做无常，世界惯性荒凉，你我都结局都一样，分开分落遍地同哀伤，活着是梦想，找一扇窗，春起走过，淡然无印象，别来中在叫嚷，任由风水乱扬，看似都不正常，随人生继续装无常，世界惯性放向，你我都一样，结局得一样，分开花落遍地 是梦想找一扇窗，春起秋过，淡而无印象。走低过石，遍地涂暖霜，无常为我上。 他名字叫陈家，有个第一首广东话派台作品叫模样。 风起了，卷入混乱的发梢，急转往腹内孕育小细胞，来知道命运怎发酵，人缘是非怎可混淆，前生的伤痛情绪正浓嘲，选好今生这角色，望能不够既往去尽孝，前斗情侣想修补过去的新面貌，孩儿敢妈妈想抱拥，将历史尽遗忘，从投入这世界喧闹，谁躲在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逃不掉命运变成兽，愿能携着手，如此带种饰演因果的算偶，很怕再分手，在人水中战斗，前生的最悔内疚正浓嘲，在今生终于可否轻扫扫背再紧靠，仍将情侣小纷争斗气，吵吵闹闹，孩儿跟妈妈梦魂中不断讲，原谅我这万年咒语仍有效，谁当作命运大门后，子宫里窥望日月怎么走，为求一生一世短促的厮守，逃不掉命运变成兽，但受欢喜别放手，冬雪过后有梦到绿柳， 走，恒河沙数星宿，尚未绽放出自由，成长自浪头成就，望母亲突然发飘走，其能双双手举起，自我失留，风潮可西走，枯树西不走，雪声对不起，让爱永久。 唔知你相唔相信啊？嗱，呢首一首讲即系前世今生宿命嘅作品，又或者刘应庭嘅《沙之戏》。呢啲转世命运嘅唔单止上世同今世，仲牵涉到你嘅下一世。所以你今世做咗啲乜嘢，有啲咩功同过都好啦。当你投胎重新再嚟过啦，下一世嘅时候，有一啲嘢都系甩唔到嘅。 和你地背负罪名怎尽罪，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晒，全副武装无事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 pain. Don't wanna try. 我不想放低，我怕牺牲会枉费。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存在若发现剩余无够的畏惧，偷偷将铭记深于脊椎，忘念挂也许。啊，这段恋未将和我的默契，捉不到无爱美丽，嫌弃太多无谓敬礼，用罪恶装洁净每位。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 It's enough pain. Don't wanna try. Why? 我不想放低，怕牺牲会枉费。No, I can't stop myself tonight. No, I can't stop myself.从废墟挖出褪色那日期，人物故事场地，像当初是你赠我爱别离，贪生到贪死，下世纪有地有戏再起起，一切都传奇。 首嘅 MV 咧，个故事系延续上一首嘅《思念即地狱》，由冯允谦饰演嘅僵尸猎人，去到 MV 今首歌嘅尾，又好似讲到佢都系一个僵尸嚟。 展啊！请阿 J 饰演嘅呢个僵尸猎人前世今生系点呢？依家听紧又嚟到第二章啊！冯允谦嘅恩爱之罪名。 有机会较其他人严重或者时间较长，但是仍然可以在21日之后再接种多一剂疫苗。日本东京都新增4989人感染新冠病毒，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第二多，重症人数首次超越200人，达到218人，再多6名患者死亡。大阪府新增超过1650人确诊，连续两日创新高。冲绳县亦都再多破纪录的732人受到感染。政府疫情对策小组会会长美森茂表示，将会要求当局采取大约两星期更严格紧急措施，以应对东京都和其他地区病例激增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中间。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黄大仙中心，白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观塘方向就比较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在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是多车的，龙尾排到近风力楼。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挤塞的，龙尾去到窝尾。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龙尾就排到去美林村。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鸡岭回旋处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轩程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至到安定村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班神，今日呢几位嘉宾，上次我哋送俾佢嗰句，佢哋都好鍾意。今次有冇啲再破格啲嘅呢？ 今次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哋： 人善人欺，天不欺做 trio。 唔知佢哋三个边个最好合呢？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嘉宾有 Hey Joe Trio 嘅三位，系你都轻轻介绍自己啊！ 好，我系弹 bass 嘅 Pattern， 我系鼓手阿 Sam， 我系吉他同埋 vocal 阿 Joe。 系 嘢啊，波哥，你每次咧都趁阿 Hey Joe Trio 上嚟就挑拨佢哋关系，上次咧就逼佢哋讲呢一个出卖队友嘅爱情故仔啊嘛。 边个比较creepy 啲嘅，同埋会 stalk 人哋嘅 ，stalk 人哋嘅 IG 嘛。 系啦，今次就好似冇讲系 Pattern 嚟嘅，好似冇特别讲系佢嘅。 冇啊，系啊，即系 Pattern 嗰啲 IG 就好少 follow 啲女仔噶嘛。 系 就系啦，嗰啲全部清一色系男仔嚟噶嘛。 系啦，今日我哋送呢一个，其实头先咧即系正式开始之前咧，都估紧系咩啦。 嗯， 而家就。正式將呢個卷軸送俾你三位嘅， 多謝曬， 係啊，都可以，你都可以拆開，係咁冤望下。今次將呢一句人善人欺，天不欺做主要。 你到底諗咗幾耐先諗到呢個題俾佢哋出賣隊友啊？ 其實都幾難嘅，一開始因為個欺字好似有好多同音字啊嘛，中文字即係有千欺個欺啊，欺氣個欺啊，連上啲氣啊，氣一欺都諗過啦。 我今次想想好像这个好一点，上次那天有点离谱。 OK 的，一次比一次有惊喜。 是啊，有些东西在里面啦，样。所以呢，其实这一句我你可以看看现在写了在后面这个人善人欺。 厉害！ 系啊，今次个 Hey Joe Trio 咧就用咗一个蓝色嘅字啦，同埋转咗少少嗰个字体，我都唔知呢个系监制写嘅咩字体呢个。 好靓啊！好厉害啊！ 系啊，送俾你哋三位，希望你哋中意啊！ 多谢， 好中意，好中意。 咁啊，我哋寒暄咗一番之后咧，要入正题。今次讲呢一个 人善人欺，天不欺 Joe Trio。 系，我哋谂起嗰个欺嗰样嘢，即系被欺负咧。你三个，因为上次做访问都觉得三位咧都系好。好好嘅一个男生嘅一个感觉啦 。你谂咗好耐，你用好好呢个 term， 你好冇货喎。我 feel 到 呢啲词汇系几， 即系你想讲系林善啦。 林善系啦，但系你哋三个之间有冇觉得三个里边咧边一个比较好恰啲嘅平时？你自己之间觉得， 我哋冇乜，我哋呢个关系冇乜互相欺负嘅关系嘅， 系咪可以咁讲？ 阿 Sam 就话唔可以咁讲啦， 我开始捉到佢嚟路啊！每一次 Pattern 讲啲乜咧，都系假嘅，都 系会俾人 ban 嘅。 系啦，点解阿 Sam 话又唔可以咁讲咧？ 我今次嘅答复系正面嘅， 系 啊，因为我哋三个都好临善咧，其实我哋经常都会互相伤害大家， 系 啊，咁大家已经系不以为意。 系 系啦，已经去到呢个程度，所以 我哋啲互相伤害嗰啲系基本上每一日都发生紧嘅。 系咯，所以你啱啱嘅答案我都系体谅嘅，明白。 即系而家系虾我， 我觉得需要话翻俾大家听。 系嗰种互相伤害，通常系揾啲咩位嚟，即系笑对方或者入对方，即系 friend 底玩嗰啲啦。通常都系，但系啦，即系互相有啲咩特质或者有啲咩生活上嘅，通常都会攞嗰样嘢嚟。即系吓，即系入下佢啊，笑下佢啊咁噶。 我谂男仔都系嗰啲噶啦， 都系攞翻大家嗰啲一啲历史啦，一啲审美标准啦， 即系 一啲发生过嘅一啲事情啦，咁攞嚟笑翻咁样咯。 吓，审美嘅意思系即系对于睇女仔嘅审美。 不如咁样问啦，呢一度三个入边有边一个审美观系最唔好嘅咧？ 系咪要投？系咪要三二一投票？ 三二一指啊！我哋 有嚟 啦，系啦，我哋唔好用唔好嘅，我哋话边一个嘅审美观咧系最突 別嘅， 最特別嘅， 好正面嘅。 我真係唔 sure 會去咗邊添，今次我 咁咪好咯，即係真實咯呢個投票。 我有少少懷疑我哋會各自都投 各自有一票咁樣， 係啊，可以試下。 好嚟，準備三二一 ，pattern。咦，唔係講㗎 ，sorry。 指下先，係啊。 我點解你兩隻手，兩隻手指 ？Sam 兩隻指，兩個指曬喎。 係啦 ，Pattern 有兩票，跟住阿 Jo 都有兩票嘅， 係啦。阿 Sam 冇啫， 阿 Sam 咪指曬兩個幾叻啊！ 叻仔， 快快。 咁我俾阿 Sam 講先啦，係啊。你覺得兩個都指啦？你覺得兩個有啲咩咁特別嘅審美咧？ 其實我本身淨係諗住指 Pattern 嘅， 係。 之後諗下，唔係，其實阿 Jo 都唔係好正常。所以我决定指晒两个咯。 系、 而佢哋嘅审美，其实佢哋审美冇问题嘅，只不过我唔认同啫。应该咁样讲， 系 啊， 系啦，系啦， 我系明白佢哋嘅想法嘅， 系 尊重我哋嘅想法， 尊重嘅，唔系系啦，都尊重嘅，不过都会攻击。 先讲，譬如讲 pattern 啊，有冇啲咩例子？你觉得佢嘅一个审美几特别嘅？虽然你唔 agree 都好， 佢会中意一啲地道啲嘅嘢咯， 系系。即系 M K 啲嘅， 我哋讲音乐啊嘛，系嘛，讲音乐。 咦，我以为女人添， 唔知添，真系， 即系任何嘅事物，佢都比较中意啲地道啊，即系平凡少少嘅，即系佢觉得有时有啲嘢太过 over 嘅时候就显示唔到嗰种味啊。 系，即系一啲贴地啲嘅嘢嘅， 冇错， 系啦。咁阿 Jo 有冇补充啊？因为你都系指 pattern 嘅。系咪好难谂啲好正面嘅字咧？ 佢谂紧点样可以再攻击得再犀利啲？ 我谂紧点样委婉啲啊？系系啊，我惊太直啦， 太直接 攻击咯。 系你试下直接啲先，有咩我咪剪走佢咯。 用生活嘅眼睛 系啊， 点算好啊？嗱，除咗地道，另外一边就系大型啲咯，有啲嘅中意嘅， 中意啲大型啲啊？ 点算啊？ 哦，音樂都要啲 heavy 啲啊！ 大概 pattern 平時如果用食飯嚟做比喻，佢係比較中意落大排檔食飯，同埋食啲比較重口味啲嘅嘢嘅， 飽肚啲 咁樣，飽肚啲， 飽肚啲嘅。哦， 明白啦，明白啦， 明白啦， 理解啦，理解啦。pattern 有冇嘢要補充？ 法官大人，我冇嘢補充。 好啦，咁呢個時候俾 pattern， 因為你就指咗阿 Jo 啦。其實你眼中嘅阿 Jo， 你又覺得佢嘅審美有點樣特別咧？ 我覺得佢係有少少似食法國餐嗰啲咧，個份量好細嗰啲，即係好精美啊，好小巧嗰啲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佢，即係我識佢咁耐啦，我都即係其實我都係近呢幾年先開始摸清佢係即係佢個類型係咩啦。即係佢係即係嗰啲咧，你望落去個樣，覺得個樣好似即係。你咪仲读紧书啊？咁嗰啲咧，点会系 咩讲乜嘢？ 诶，唔系我嗱， 即系年轻啲嘅， 年轻少少嘅系啦。嗰啲即系你睇佢觉得啊，你超话你 似阿妹多啲喎， 系啦，系嗰啲咯，表妹啊嗰啲咧， 系 好中意嗰啲，即系有翻咁上下落差，唔系落差，即系嗰啲年纪差大啲嗰啲， 系 冇错，系咁。 阿 Jo 你自己都知呢一样嘢嘅，都发现到嘅。 差唔多啦。 本身阿 Jo 望落去已經好細個， 係咯， 嗯， 佢都成個中學生咁噶咯， 係真 細過佢嗰啲嘅小學生嗰啲， 所以其實合理嘅，其實合理嘅。 譬如阿 Jo 同埋 Pattern 眼中嘅阿 Sam 咧，即係因為冇人指佢，佢又冇指自己噶嘛，佢係點樣樣咧？ 阿 Sam 其實即係如果要好認真講咧， 等等先，我想問你一樣，係咪因為驚我小氣，所以唔指我？ 唔係喂，咁嗱我攤乜我好公開、好公平咁樣講嘅 ，OK， 我攻擊嗰啲攻擊曬啦 ，OK， 今晚再繼續。唔係，但係如果真係要認真講咧，即係阿 Sam 係一個真係一個比較專一嘅人嚟嘅，即係其實佢冇咁多，佢反而冇同阿 Jo 咁多呢啲，即係哇，即係。啊！好似 望下呢個， 得閒望嗰個，佢望好多個咁，但係佢就即係其實佢望到係即係表面嘢嚟嘅啫，因為心底裏都係一個好温暖、好有家庭觀念嘅一個人嚟，覺得即係佢成日都會去啊，淨係啊諗嗰一個啊，淨係即係會覺得啊嗰個好啊，咁即係佢係一個好冇乜呢啲雜念嘅一個人嚟嘅，相對地。 你好，施主。 我哋 有一种好似讲俾阿嫂听嘅感觉啱啱嗰段。 系咁啊，唯有拯救下佢哋啊！其实我真系讲音乐嘅，谂住。 哎呀！哇， 咁大个氹俾佢哋啊！ 系啊，冇谂过讲其他嘢噶嘛。咁但系嗱，讲起呢个审美观咧，即系之前同其他嘅一啲单，即系一啲音乐人倾过偈，其实做音乐都一样嘅，即系你审美观好，做音乐就会好。你哋平时点样去培养你哋嗰种审美观去玩一啲，即系再继而去学习玩一啲自己中意嘅音乐咧？ 我先等 即刻，而家讲音乐，佢哋即刻静咗。好啦，我哋都系讲翻食嘢啦。 唔系因为咧，我谂即系好多人都一样，我自己都听好多唔同嘅嘢啦，我都中意好。都幾中意日本文化咁嗰啲咧，即係日本嘅音樂啊，日本音樂啊，即係好多，即係我例如即係東京事變咁嗰啲，其實我哋都好都有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啟發喺嗰度嚟。即係基本上，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就係嗰個審美觀就係好似即係我哋每個人都有少少唔同，但係就係呢幾樣嘢，即係好似我哋會互相攻擊啊，或者互相去稱讚原來你嗰啲嘢又幾好嘅喎咁樣。咁變相就係呢樣嘢先mix 到一個叫做 Hero Trio 嘅。一嚿咁嘅嘢出嚟咯， 系咁 Peter， 因为你话你譬如比较中意即系日本文化嗰啲咁样，特别东京事变咁，有冇一啲嘅可以即系可能讲得到喜欢佢嘅位置，有啲咩咁吸引到你佢哋嘅音乐？哦，其实我都几中意听，或者都想睇下会唔会将到一啲嘅元素放到喺自己嘅嘢里边咧咁。 我谂最主要即系如果讲翻东京事变的话，就系佢嘅其实无论系由佢作曲去到编曲个位置，都佢都系一定系非主流啦。即可能佢会普遍你知可能流行曲可能就都系嗰即系都嘅嗰几味啦。咁但系佢哋会可能会加好多例如 jazz 啊，甚至即系新碟又会有一啲嗰啲 rap 啊 hip hop 啊。但 hip hop 你又可以你又谂唔到点样去 mix 上去 jazz 嘅时候咧，佢就做到俾你睇。咁呢一个我觉得音乐嘅多样性嚟讲，佢哋即系佢哋个 creativity， 我觉得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学习咁样。即系我每一次听佢哋嘅歌都会俾佢哋 surprise 咯，即系原来哇，原来可以咁样，即系啲招原来可以咁样变嘅，咁样咯，咁变咗，即系呢样嘢都好，即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学到佢一成，或者即系希望喺我哋音乐嗰度可以尝试更多唔同嘅元素，去做一个，即系啲人会听啊，哦，原来 Hero Trio， 即系啲嘢系比较，即系比较独特嘅，即系唔系嗰啲叫做 popular 啲嘅嘢咁样咯。 即係好似俾到一個嘅勇氣你哋去見到，就係、是、哦，原來 jazz 佢哋都可以 mix 到可能 hip hop 啊或者點，即係你哋自己去玩嘅時候都，其實有啲冇可能，咪試下咯，唔得咪先再算咯咁樣。 係啊，係啊 ，OK， 係啦，咁啊，另外兩位啦，你哋自己音樂上嘅審美等等又係自己覺得點？ 係啊，其實我覺得，例如如果講翻我同 Pattern 啦，因為我哋認識咗好耐， 係， 然後中途其實我哋係有聽啲嘢係我哋分開聽，即係有陣時我哋可能聽緊嘅嘢唔係咁相似。有陣時我哋又好相似， 係 即係過一段時間又分翻開咁。咁其實好似我哋兩個去聽咗唔同嘅嘢嘅時候，翻翻嚟其實有啲嘢又可以用翻埋一齊，又可以做到一啲新嘢。因為始終因為都係嗰句啦，你做音樂其實你唔會有啲咩真正新嘅嘢，因為你當十二個音都用過曬啦咁。咁但係咧，原來咧你利用一啲 style 入面嘅某啲好嘅嘢咧，融合埋一齊又會。有一啲新嘅一啲刺激出現，咁好似當有一段時間 Pattern 鍾意聽一啲好似 punk 啲嘅嘢，咁樣咦突然間你又覺得好似同 Hero Trio 冇乜關啊，例如我又有陣時會聽一啲 classical 嘅嘢，咁、 哦、 又好似冇乜關，但係呢到最後可能某一啲嚟自 punk 嘅 technique 或者嚟自 classical 嘅 technique 我哋又可以用返落呢一首歌度，咁嘅時候就令到佢有一个新意在入面、而不会是只是一味似某一种 style 咯、 哦。你说你听 classical 有没有是即是哪一些的例子 哦，好啊。咁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听 Bela Bartok 嘅， 系 咁就是一些比较即系叫做咩啊 ？contemporary 即系 现代 啲系啊。咁因为讲 classical music， 死啦！我突然间开始真系讲 classical music 咧，就系、是、好多人都会第一时间会觉得我听 Mozart、听 Beethoven， 但其实呢啲讲系好耐好耐之前 classical music 咧。然后如果你听翻新啲嗰啲咧，发现咧原来平时冇人听过，但系其实系好耐之前嘅嘢嚟，所谓新嘢。咁当 Bela Bartok 都已经系好耐之前好有历史嘅嘢，但系咧你听又觉得好多新嘢喺入面。咁嗰啲嘢就会刺激到好多。我的很多新的灵感 咁啊用即係嗰啲樂章嘅編排啊，或者用嘅樂器，啱啱你講嘅即係比較新啲，但係都叫 classical 嘅話， 係啊， 又同以前即係再 classic 啲啊，即係可能即係貝多芬、莫扎特嗰啲，又有冇唔同 嘅？ 其實 最主要嘅特別，我覺得佢哋 free 好多。 嗯， 有陣時如果我哋依家聽翻，你就會覺得佢好似亂寫咁。咁因為佢哋用嘅 interval 或者用嘅所謂 scale 啦，甚至佢哋有陣時唔用 scale 咁啊，即係所謂 atonal， 即係冇任何嘅 key 喺入面。咁佢哋寫啲嘢好 free flow， 然後所有嘢都係個意象行先，而唔係而冇框咗喺任何嘅 key 或者係任何嘅 tempo 或者係 meter 裏面咯。突然間講到超多嘢，但係係咯，咁呢啲嘢令到可以刺激到我去諗多啲新嘅嘢， okay. 可以未必即係話未必需要成日都係四四，未必需要成日都係四分四連音，可以整啲特別啲嘅嘢，或五連音 whatever 或者 microtone 又得，咁就會刺激到我去做多啲呢啲嘢，令到當我可能其實喺個 solo 入面有少許呢個元素嘅、有一下原來係五連音嚟嘅。咁但係聽唔出嘅，其實平時大家，但係都會覺得，咦，係有啲唔同，就係、是、有啲唔同。 OK， 咁樣。 我覺得阿 Jo 嗰個審美觀同我會比較近似啲，因為我有時都會聽一下啲 classical， 例如係一啲鋼琴家咧，我好中意聽一個叫李元玲嘅，係、 哦、 啊，好好聽嘅佢嗰首琴。咁、我淨係聽琴咯，就好少話留意其他嘢咁樣噶啦。 明噶啦， 好好上心悦目嘅。OK， 一定係好精彩啦。咁樣 嗱， 咁去到阿 Sam 啊，你咧你自己？ 死啦！你哋講到好學術性。 OK 噶， 我有少自愧不如。 我淨係聽 Twins 嘅啫， 冇乜所謂噶。 因為我啱先認真諗過呢個問題，即、就、係、是、我對於音樂嘅審美觀咧，我發現原來自己都唔係一個太過專一嘅人嚟，即係喺音樂上， 哦、 即係我都比較花心。 係、 哦。我聽嘅 style 嘅類型可以好唔同，即係因應當日嘅心情而改變嘅個 playlist， 即係可能嗰日好唔開心啊，或者好想 calm 啲啊，個人就會齋聽琴聲咯。 哦、 之後覺得嗰日好活力嘅，咁可能會聽下 metal 啊，聽下啲好 rock 嘅嘢啊。調皮啲嘅就聽 funk 啦。 係 係啊。準備工作嘅時候聽 blues 啊，唔係講笑啫，講笑講笑啊！平時我都會聽嘅，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因為始終 blues 對我嚟講係比較偏老派少少嘅音樂啦，係啊，即係我嗰日 feel 到自己好似 老派啲， 老派啲喎，即係有啲穩重 feel 嘅時候我先會聽咯，係啊，所以其實我聽個範疇都好廣，即係唔似兩位話好鍾情日本文化嘅歌啊，或者係好鍾情 classical 啊咁樣，係啊。但我嗰個深入嘅程度可能冇佢哋咁深，即係始終可能時間有限啦，係啊，即係我都會狂聽咯，嗰日就狂聽呢類型嘅歌啦，但係就冇去太過深入研究啊咁樣。 係， 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花心少少，即係呢個審美觀，我留意到各種好，不過唔知係可以有幾好，可能係咁樣。 係。不过唔紧要，音乐花心，爱情专一就得啦。呢个 最紧要你兜到翻嚟， 兜到好嘅， 帮你同阿嫂讲喎。 不如我哋听首歌先啦，高兴。 系啦。 想你出现，过着每一天再想念。 一首今日我哋嘉宾 Hey Joe Trio 嘅作品。上一首嘅拍台作品叫《潜意识告白》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哋介绍最新嘅拍台作品最耀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残疾人奥运会今个月24日开幕，特区政府在礼宾府举行港队代表团授旗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东京奥运日前闭幕，港队取得有史以来最好成绩，全港市民感到非常振奋，以香港运动员为傲，正好为即将参加残奥的运动员创造理想的氛围。他相信在市民支持之下，运动员一定会全力以赴为港争光。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下午五点结束，大部分界别的报名人数与议席数目相同。如果确认提名有效，参选者就会自动当选。暂时五大界别共36个分组之中，只有大约6个界别参选人数超出议席数目。过往积极参与选举的民主派人士今次未有报名。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说，情况属于预期之内，主要因为民主派没有组团参选，令到选举竞争性下降。时事评论员袁尼昌分析，选委会角色重要，选委议席绝大部分会留给爱国者。港铁表示，截至今年六月底，红磡至金钟段工程已经完成94.3%，正是全面审视项目计划，将会尽快公布东铁线过海段的预定通车日期。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说，工程方面有进展，但是东铁线新信号系统和新列车迟了5个月才开始投入服务，令到整个项目有延误，只能够一日一日追，现时只能够尽快安排更多新列车投入服务。他又说，当大部分新列车投入服务之后才可以开始试营运，到了试营运阶段之后，对于开通时间才较有把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南风。

人氣天不氣做 trio。 音乐家咩 ？Hey Joe Trio 啦，咁啊，啱啱就听咗你哋即系音乐上面唔同嘅类型，你中意听啲咩啊？会影响到你哋啲咩咁？咁啊，而家有新嘅派台作品最耀眼咧，咁我哋一开始咧都会喺你正式介绍呢首歌再拆解俾我哋听，里边有啲咩之前，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可能背后发生过嘅嘢，或者啲 idea 上嘅嘢。咁啊，你哋揭晓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啦？ 好， 好啊，咁啊，你先啦。 咁我估先啦，因为今次咧，我知道最耀眼呢首作品咧，其实都系同纪念啊。Gary Tong 是有關係的，我再去留意回編曲，其實今次的編曲玩得比較特別，就是因為它前面呢是比較swing 少少輕鬆少少的一個編曲，然後去到後半段呢就是去回慢板一點點的，然後我覺得好像講的故事就是好像剛開段就是、你們遇上了 Gary Tong 有一個開展了一個、很繽紛的一個、音樂的生活，然後去到Gary Tong 離開了，咁然後大家就去哀悼佢啦，去 tune down 翻少少。我就覺得嗰個諗法上個編曲係特登做翻呢一個感覺，去俾大家去聽呢個故仔出嚟嘅。 係啦，咁我估埋你啊，再揭曉啦。咁我估嗰樣咧，就係喺我諗係人聲嗰部分，因為即係阿 Jo 其實開口唱嘅第一刻，我覺得唔係得佢一個唱緊咯。即系我听到佢好似由一班人唱紧，哪怕阿 Dash 佢把声即系未正式出现啦，好明显地。但系成首歌有一种就系一班人去唱呢一首歌去送别，即系 Gary 或者其他嘅人嘅遇到离别嘅时候嘅一个气氛。 嗯， 我觉得呢一个系你哋都好想被听嘅人得到一个感觉咯，即系你唔系自己一个唱紧咯，系啦，呢个就系我想估嘅嘢。系啦，咁啊，交俾你揭晓编曲上面啦，同埋可能即系 vocal 上面处理等等，我哋估得啱唔啱咧？ 估错直接话唔啱就 系啦，你谂得太多啦，咁样系啦。 Cannon 讲先， 嗯，我好想配嗰啲咧答啱问题嗰啲叮叮嗰啲 effect 啦，系。 好，我帮你补翻佢。 系嘅，其实系嘅，因为呢首歌个出发点的确系，应该话个触发点应该系 Gary Tong 离开咗我哋嘅时候，因为讲紧。唐山都是即讲緊係几年，即由我哋好細个唔係好細个，即讲啱啱夾 band 嘅时候，咁佢即带我哋佢进入呢个音乐世界咁样啦。咁即中间经历过太多嘢啦，咁当佢其实离开嗰下，其实我哋都好难接受到呢个事实嘅。咁嗰陣时就想去做一首歌，我哋想用音乐呢样嘢去纪念佢咁样啦。咁最一开头呢，其实就调返转就係首歌系一啲唔开心嘅感觉先嘅，反而系即我嗰时因为个 demo 系我写嘅时候系一个木吉他同埋人唱咁样，那个感觉比较哀伤少少嘅。咁但系去到真系我认真谂啦，认真倾啦，就话即系因为我哋会picture 到，譬如佢听一首歌嘅时候，佢会咁唔开心啊首歌啊，上一首歌都系咁唔开心嘅吓，喂，可唔可以转下啲版啊？咁样啦， 系 咁我哋就 picture 到呢样嘢，就不如咁调翻转啦。即系我好大胆咁样就话，不如我哋呢首歌，我哋系用一个开心嘅形式，一个好似欢送会嘅形式去做呢首歌啦。咁始终因为喺呢首歌，甚至喺歌词里边，即系嗰个歌词即系由 demo 嘅时候已经有写到一个大纲咁样，就类似系一个纪念翻或者去回想翻同 Gary 一齐开心嘅回忆啊，一啲好我哋最耀眼嘅回忆啦。咁其实喺里边，其实系佢嗰个笑容咧，或者佢嗰个宽容嗰、那个去面对所有事情嘅嗰个态度咧，其实系影响咗我哋好多。即系甚至去到而家呢刻，点解呢首歌会忽然间转咗个版，做一个开心嘅版本，就系呢样嘢咯。即系面，即系尤其是我哋见到，即系我由即系应该冇咁讲，即系由佢离开咗，咁我哋三个。就真係好唔開心啦！咁亦都見到身邊好多人，即係同 Gary 有關嘅，即係嘅人士，即係朋友啊、家人、同事、朋友係咯。咁大家都係喺一個好唔開心嘅情緒裏邊籠罩住咁樣。咁變咗就係嗰陣時就真係有嗰下就即刻係有一下使命感嘅，就係、是、想 OK 做一首歌。咁首歌咧就一定要係佢將佢呢一個精神呢一個 picture 去。即係延續落去啦，咁我哋就做呢首歌嘅嗰個最開頭嗰個 p 編曲啦。咁佢後邊即係做俾咗 CY Kong 即係另一位監製聽之後咧，佢又擺咗好多想法落去。咁啊點樣令件事更加有力量啲咁樣咧？咁因為最開頭我哋做嘅時候嗰版本咧係其實係聲勢力竭啲嘅，因為我哋得一個 focal， 即係但係做佢好唱一個好高 key 嘅一個 melody 嘅時候，咁就個感覺會比較吃力啦。咁啲 CY 就俾咗好多諗法，不如點點點，不如點點點，不如又加個琴啊，或者又加個 focal， 加多幾層 focal 落去，去令到件事好似聽落去咧，好似真係一班人喺度同佢做一個farewell 咁樣。 然之後就係想呢樣嘢係令到首歌好似俾一個力量你咁樣咯，即係希望聽嘅人。如果有幾唔開心，即係唔一定係生離死別嘅，即係可能係真係可能移民啊，或者好多即係有好多需要面對告別嘅時候咧，聽呢首歌希望係令到佢哋原來都可以用一個咁嘅心情去面對呢啲嘢，咁我哋就抱住呢個心態去做好首歌咁樣咯。 咁跟住因為你話編曲嗰度，譬如後面就加一啲譬如琴咁樣啦，即係CY Kong提議，甚至聽到有啲 brass 嘅嘢喺裏面啦咁。咁跟住咁去到編呢一啲嘅時候，因為我見到編曲除咗你哋之外，亦都有Danny 係嘛，係啦，即係佢係咪亦都有一啲嘅 advice 俾到你哋，即係點樣加咗嗰啲樂器之後，令到嗰首歌啱啱講嘅 farewell 感再重啲啦咁啊？ 其實我哋本來已經有一個琴喺個 demo 入面，咁不過個琴咧就係好 simple 嘅，咁但係然後 CY Kong 就諗到呢個 idea 就係話，不如揾埋黃丹兒即係十三姐去幫我哋去彈呢個琴，咁其實當十三姐彈咗落去之後咧，佢其實係加咗好多好微細嘅嘢，而且令到成首歌係真係昇華咗，咁然後佢都真係喺中間有一個位置覺得，呢個位置不如轉一轉。個 cord 咁樣，咁好聽啲喎。咁我哋都真係去轉一轉咧，真係好咗好多首歌。咁所以我哋係真係一個學到好多嘢嘅一個情況嚟嘅。咁同埋佢加咗嘅琴真係好豐富嘅感情啦，裡面都有。因為十三姐都同唐山係好 close 嘅，其實佢 close 過曬我哋同唐山嘅關係。咁所以其實我哋一開始真係估唔到。會由我哋本來只係諗住我哋《Hate Trio》嘅一個咁樣嘅作品，到最後係有咁多都係同唐山好 close 嘅人去加入，一齊去做咗呢樣嘢出嚟。到最後係真係好似我哋睇到，我哋由一個我哋幾個人嘅一個悼念，去到最後變成好似一個 parade 咁樣，一班人去送呢首歌俾唐山咁。咁所以真係好感觸嘅成件事都。 咁 feature 嘅 Dash 咧，咁又系点样？即系呢个缘分之下，佢又 feature 咗喺呢一首歌度唱埋一份咁样噶。 其实好特别地咧，我哋一直都认识阿 Dash 嘅，其实即系我哋都有见过几次面。虽然话冇乜深交嘅机会，即系可能因为我哋有阵时佢哋 Mr 演唱会嘅时候，我哋有去做暖场嘉宾啊等等。咁嗰阵时见过面，大家成日都会讲噶啦，即系话喂出嚟玩下 jam 下嘢，或者一齐做下歌啊等等。咁呢个同 MJ 都一样，我哋都有讲过晒呢啲嘢。但系你知道现实中我哋成日都好似得闲饮茶， 得闲饮茶 系啊，成日都冇乜机会去咁样做。而当呢件事发生咗嘅时候，唐山好似真係凝聚晒我哋返嚟，係啦，係時候要一齊去做一樣嘢。咁嗰陣時其實 CY 都即係呢個係 CY 嘅 idea 嚟嘅，去搵阿 Dash 嚟唱歌咁樣。咁佢咁係其實係一個好犀利嘅一個諗法，因為真係估唔到阿 Dash 本來其實同唐山都係比較 close 嘅。然後當佢嚟到嘅時候，佢一唱呢真係令到首歌成個 feel 係聽到嗰一個好似大家一齊去送別嘅一個感覺， 咁Dash 就係、是、所以就即係 CY Kong 其實提議咁樣揾咗佢，咁跟住啱啱亦都提到就係 MJ 有填詞啦，咁樣係咪都係又係即係 CY Kong 嘅提議，跟住由你哋就將一啲可能 demo 有嘅詞，然後就同佢再諗下點樣可以將佢再昇華咁樣噶。 我諗因為係啦，即係啱啱講就係本身做呢個 demo 嘅時候，嗰、那個歌詞嘅大概都有即七八成咁啦。咁但係去到真係我哋去入錄音室之前就諗究竟即係有冇辦法可以再好啲嘅？即係我即係會有嗰下，即係我會點講？ 即係好驚呢樣嘢去表達唔到我哋對佢嗰、那個嗰、那個紀念嗰樣嘢。咁但係咧 ，CY 就見到我哋呢個 frustration， 跟就啊又揾咗 MJ 啦。因為本來都一直都想同 M 好好笑嘅，因為咧之後我哋睇翻咧MJ 喺幾一年零兩年前咧都有同我哋傾過偈，話喂得閒幫你哋寫下詞啦咁樣，即係又係嗰啲情況啦，得閒乜乜乜乜乜乜乜。咁呢首歌就 CY 就好。就好好有好有前瞻性地揾咗阿 MJ 幫我哋去寫呢份，即係去幫你修改呢份詞。咁其實即好多字眼上，甚至係一啲即係即係你當文法啊字眼，或者即係個情感上咧，佢幫我哋改啲字，然之後令到件事好似昇華咗咁樣。點解就係而家我哋最尾出到嚟咧，嗰個感覺就嗰個情感會再會再入肉啲，因為始終MJ Dash 即係都係 Misa 樂隊 ，Misa 樂隊都係即係Gary Tong 同埋 CY Kong 佢哋即都係佢哋湊大，咁其實佢哋都係都即係都係大家都係喺即係同一樣嘅環境，因為同一樣嘅照顧之下，咁大家都係嗰、那個想法都一樣，都係想用最好嘅嘢，用我即係用即係用我哋即係我 our best 去 tribute 佢咁樣，咁所以嗰樣嘢就係、是。当我哋收到 MJ 份词之后，我哋知道，得啦，即系我哋都有个肯定，就真系可以去录音室录咗佢咁样咯。 嗯， 因为其实我哋同 MJ 冇乜需要往来太多嘅嗰一个位置，因为其实 MJ 一睇就已经明白到底系想要表达啲咩，同埋系为咗啲咩而去写。我哋都唔需要话再倾啊，我哋想点想点，其实真系冇需要。嗰、那个位置系大家好似 synchronize 咗咁，咁所以好快就已经有一个完成品出嚟。 系，咁所以即系大家就系将一啲即系同阿即 Gary 好即系紧密联系嘅身边嘅人，大家就 contribute 咗落去呢一首歌，咁样就完成咗而家呢一个啦。咁头先亦都有讲到，就系嗰个 vocal 上面、都系有一个即系大家一齐一班人去叫做欢送咁样样。咁系咪即系喺嗰个处理嘅上面，因为听到唔同段落，有一啲就算阿 Death 出现之前，即系头先我估嗰样啦、去到后面其实仲有女声都听得到噶嘛咁。 系啊， 嗰个大概嘅编排有冇得都可以讲一讲系点样样嘅？ 其实因为最一开始我哋都系谂住好正常一首歌，有一个人唱咁样嘅感觉，都系因为 CY 嘅谂法加入咗啦。咁样好明显，即系成首歌系变成咗一个全程都会系有。好似有幾把聲咁樣嘅情況，然後去到最後面，即係好似講話比較慢少少嘅嗰一部分嘅時候咧，係有更加多把聲嘅。其實即係嗰陣時好特別地啦，我哋一位同事同埋阿 CY Kong 自己咧，都係入咗錄音室度錄音，咁、然後就再加咗一啲嘅唱多幾段落去，咁然後係令到。去成件事係變成咗好似我哋全部呢啲相關嘅人都一齊去做呢樣嘢咁咯，咁裡面都包括咗例如Pam 姐啦，佢話 Pam 姐都有幫手唱一啲嘅和音，咁樣 Pam 姐都係同唐山好 close 嘅人，咁我哋全部人一齊去唱呢首歌俾唐山聽，咁樣嘅一個感覺，咁係我哋真係估唔到。会是我由我哋首歌去做咗呢一样嘢咯，咁有意义嘅嘢。 系即系 gather 咗大家一齐咁样样。咁、因为头先上半 part 你都有讲到就系你哋自己听嘅音乐中意嘅类型等等，会尝试放喺自己嘅作品啦。咁喺呢一首歌里边，亦都有冇一啲少少你哋自己喜欢，好似头先即系阿祖可能讲过，即系所谓五连音嗰啲咁样嗰类咧，嗰啲有冇一啲咩嘢其实你都放咗喺呢一首歌嘅细节？因为我觉得嗰个编曲啊，即系成个曲上面其实都几丰富，同埋几多嘢听咁都。 点好咧？好多嘢讲， 又讲两个钟啦。 死啦！ 你可以讲少少啲，你自己可能好中意啊，或者比较收得埋啲啊嘅一啲东西可以讲。 好啊，我讲少少啦。咁其实因为首歌入面有嗰个 brass 嘅编排啦，咁我负责嘅嗰部分。咁呢个 brass 嘅编排其实都有一啲所谓 classical music 或者系一啲 jazz 嘅一啲 big band 嘅嗰啲influence 啦，咁里面我都想加一啲，有阵时我会想加一啲半导啊咁样嗰啲嘢咧，落去令到嗰啲 chord 好似系特别啲咁样。咁然后如果唔讲呢度嘅话，讲吉他 solo 啦，其实我系好中意加一啲冇人估到嘅嘢喺啲吉他 solo 入面，而且唔系好听得出嘅，好似一个秘密咁样嘅。咁我谂可能鼓手嗰啲就会听到啦，里面有阵时会有最基本嘅，突然间有个三连音啊，又有个四连音，然后又用一下一啲 jazz 啲嘅音吓，咁样去令到件事丰富啲咯。咁呢一个 solo 我会觉得真系唔系一个 肥嘅嘢嘅 solo 嚟嘅，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唔係要去 show 我有幾勁或者幾快咁，咁所以裡面都係一個比較 melodic， 好似一個 melody 咁樣嘅一個 solo， 但係我再加少少嘅點綴落去咁樣。 呢個都要好多謝 CY 去令到首歌由真係我哋本身嗰個聲勢力竭 version 去變到而家呢個真係一個好似 parade 一個好似歡送會嘅一個風格咁樣 一個故事咁 樣故事係啦。 咁、那個 MV 都有一個故事啦、一開波見到阿 Sam 出現啦，跟住 冇錯冇錯， 澳門 係啦， 黐線 係啦，即係嗰個 studio 係咪據說都係又係有同事努力之下揾，即係可以揾得翻之前嘅你哋嘅 studio 喺嗰度拍咁樣噶？ 係因為嗰個我哋取景嘅地方咧，其實係 Gary 嘅一個 studio 嚟嘅，咁、啊、叫做。Medion Studio 啦，咁嗰度就其實喺嗰個地方咧，佢都即係都做過好多好歌，咁亦都即係由我哋都喺嗰度即係度過好多個晚上。咁嗰個地方其實係對我哋 Hero Trip 嘅成長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因為 Gary 即係同佢做嘢啦，定會上去錄嘢啊。咁同時間有時即係可能大時大節啊，新年又會食新團年飯，跟住譬如我哋生日都會，佢都會叫我上去食飯噶嘛。咁佢生日會上去食飯，咁又會即係。做完嘢又會啊，不如一齊喺度休息一下，睇下戲。因為唐生好中意睇戲，係、啦，咁啊成日都會睇好多，一齊睇好多日劇。咁嗰陣時睇嗰啲咩《生門結義》嗰套《星際源》嗰套，我記得 陶瓷係 嗰陣時一齊睇嘅嗰陣時，同埋佢好中意，因為佢好中意食嘢啦，所以咧上到去都通常都因為好多時間都定係有好嘢食嘅，即係無論係上去就好，或者同佢去土瓜灣其他餐廳都好，都一定係。食到好好，食到開心，食到飽咁樣嘅，咁變咗呢個 MV 裏邊咧，咁除咗取景喺個 studio 發生之外啦，咁亦都係土瓜灣，基本上係我哋留低個足跡嘅地方，我哋都喺有刻意喺個 MV 裏邊去呈現翻出嚟嘅，係啦，咁即係所以變咗呢一個，我諗如果即係都對我哋或者對 Gary 即係有一定嘅認知嘅話，都會見到啲畫面，都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有啲 回憶喺度， 回憶係咯。 咁所以呢一首嘅最耀眼啦，咁啊有 Hey Joe Trio， 但其實背後除佢哋之外，亦都揾咗好多對於你哋嚟講，對 Gary 嚟講都好緊要嘅人，大家一齊合力去完成，無論係首歌同埋個 MV 都係嘅咁，係啦，咁啊亦都我諗相信佢都即係收到你哋嘅心意嘅呢一樣，係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睇埋呢個 MV 啦，咁可以睇到即係一啲唔同嘅即係土瓜灣嘅景色啊，咁樣嗰啲咁。 冇錯，咁啊好多細節，好多彩蛋俾大家去發掘啦。 係啊，咁啊再次多謝你哋三位嚟同我哋介紹呢一首最耀眼嘅 Thank you。 多謝曬。 未来这片段仍然会 是岁月愉快的片段。最了一色彩昨日是你，消失于这岁月也可一起再遇你。如果要说道别，旋律作告别，落雨路又再见明天。唱着这首歌，一生再不间断，含着爱在某天。 一首充满住爱嘅作品啊，填词嘅有 MJ。Hey Joe Trio featuring Dash 嘅派台作品《最耀眼》，听日五点见，拜拜。